你好，我是王征。今天我们来讲数这种数据结构的一种特殊应用，递归数。我们都知道，递归代码的时间复杂度分析起来很麻烦。我们在第12节排序下的时候讲过，如何利用递推公式求解归并排序，快速排序的时间复杂度。但是有些情况，比如说快排的平均时间复杂度的分析，如果使用递推公式的话，就会涉及非常复杂的数学推导。那除了用递推公式这种比较复杂的分析方法，还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呢？那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另外一种方法，借助递归数来分析递归算法的时间复杂度。我们在前面的时候讲过，递归的思想就是将大问题分解成小问题来求解，然后再将小问题分解成小小问题，这样一层一层的分解，直到问题的数据规模被分解的足够小，不用再继续递归分解为止。如果我们把这一层一层的分解过程画成图，那它其实就是一棵树。我们给这棵树起一个名字，叫做递归树。我在这里画了一棵斐波那契数列的递归树，你可以来看一看。节点里的数字表示数据的规模。一个节点的求解可以分解为左右子节点两个问题的求解。那通过这个例子，你对递归树的样子应该能有一个比较感性的认识了。它其实看起来并不复杂。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如何用递归数来求解时间复杂度。归并排序算法你应该还记得吧，它的递归实现代码非常的简洁。那现在我们就借助于归并排序来看一看如何使用递归数来分析递归代码的时间复杂度。归并排序的原理我在这里就不详细的介绍了，如果说你忘记了，那么可以回看一下第12节的内容。归并排序每次都会将数据规模一分为二，我们把归并排序的过程画成了递归数，你可以点击文稿来看一下。因为每一次的分解都是一分为二，所以说代价很低。那我们把时间上的消耗记作是常量一。归并算法中比较耗时的是归并操作，也就是把两个子数组合并为大数组。那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来，每一层归并操作消耗的时间总和是一样的，跟要排序的数据规模是有关系的。我们把每一层归并操作消耗的时间记为 n。那现在我们只需要知道这棵树的高度 h， 用高度 h 乘以每一层的时间消耗 n， 就可以得到总的时间复杂度，大O括号 n 乘 h。 从归并排序的原理和递归数可以看出来，归并排序递归数是一棵满二叉树。我们在前两节中讲到，满二叉树的高度大约是以二为底 n 的对数，所以说归并排序递归实现的时间复杂度就是大O括号 n 乘以 log n。 那我在这里的时间复杂度其实都是估算的，对数的高度的计算也没有那么精确，但是这并不影响复杂度的计算结果。利用递归数的时间复杂度分析方法并不难理解，关键的还是在实战。所以说接下来我就会通过三个实战的递归算法来带你实战一下递归的复杂度分析。学完这节课之后，你就能真正的掌握递归代码的复杂度分析。那实战一，分析快速排序的时间复杂度。在用递归数推导之前，我们先来回忆一下递推公式的分析方法。那你可以来回想一下，当时我们为什么说要用递推公式来求解平均时间复杂度是非常复杂的。快速排序在最好的情况下，每一次的分区都能一分为二。这个时候用递推公式 tn 等于2乘以 t 括号2分之 n 再加 n， 那很容易就能推导出时间复杂度是大O括号 n 乘 log n。 但是我们不可能每一次分区都这么幸运，正好的一分为二。我们假设平均情况下，每次分区之后两个分区的大小比例是1比 k， 当 k 等于9的时候，我们用递推公式的方法来求解时间复杂度的话，那递推公式就写成 tn 等于 t 括号10分之 n 加上 t 括号10分之 9n 加 n。 这个公式可以推导出时间复杂度，但是推导的过程也是非常的复杂。那我们再来看一看用递归数来分析快速排序的平均情况时间复杂度是不是比较简单呢？我们还是取 k 等于 9， 也就是说每一次的分区都很不平均，一个分区是另一个分区的9倍。如果我们把递归分解的过程画成递归数，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一下。快速排序的过程当中，每一次的分区都要遍历待分区区间的所有数据，那所以说每一次分区操作所遍历的数据的个数之和就是 n。我们现在只需要求出递归数的高度 h， 那么这个快排过程遍历的数据个数就是 h 乘 n， 那也就是说时间复杂度就是大O括号 h 乘 n。 因为每一次的分区并不是均匀的一分为二，所以说递归数并不是满二叉数。那这样的一个递归数的高度是多少呢？我们知道快速排序结束的条件就是待排序的小区间大小为1。 那也就是说叶子节点中的数据规模是一，从根节点 n 到叶子节点一，递归数中最短的一个路径每次都乘以十分之一，最长的路径每次都要乘以十分之九。那通过下面的计算，我们就可以得到从根节点到叶子节点的最短路径是以十为底 n 的对数，那最长的路径就是以九分之十为底 n 的对数。所以说便利数据的个数总和就在 n 乘以以十为底 n 的对数和 n 乘以以九分之十为底 n 的对数之间。根据复杂度的大欧表示法，对数复杂度的底数不管是多少，我们统一的都写成 log n。 所以说当平均分区大小比例是1比9的时候，快速排序的时间复杂度仍然是大欧括号 n 乘以 log n。 那刚刚我们假设了 k 等于9，那如果 k 等于99呢？也就是说每次分区都极其的不平均，两个分区大小是1比99，那这个时候时间复杂度又是多少呢？我们可以类比上面 k 等于9的分析过程，当 k 等于99的时候，数的最短路径是以100为底 n 的对数，最长的路径是以99分之100为底 n 的对数。所以总便利数据个数就在 n 乘以以100为底 n 的对数和 n 乘以以99分之100为底 n 的对数。尽管底数变了，但是时间复杂度也仍然是大欧括号 n 乘以 log n。 那也就是说对于 k 等于9、99甚至999、9999等等，那只要 k 的值不跟随 n 变化，是一个事先确定的常量，那么快排的时间复杂度就是大欧括号 n 乘以 log n。 所以说从概率的角度来讲，快排的平均时间复杂度就是大欧括号 n 乘以 log n。 那实战二呢，分析斐波那契数列的时间复杂度。在递归的那一节，我们举了一个跨台阶的例子，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那个例子实际上就是一个斐波那契数列，那为了方便你回忆，我把它的代码实现贴在了文稿当中，你可以来看一看。那么这样一段代码的时间复杂度是多少呢？你可以先试着分析一下，然后再来看我是怎么利用递归数来进行分析的。我们先把上面的递归代码化成递归数放在了文稿里。这颗递归数的高度是多少呢？那 fn 分解为 fn-1 和 fn-2， 每一次的数据规模都是减1或者减2，叶子节点的数据规模是1或2。所以说从根节点走到叶子节点，每条路径是长短不一的，如果每次都是减1，那么最长路径大约就是 n， 如果每次都是减2，那最短路径大约就是二分之 n。 每次分解之后的合并操作只需要一次加法运算，我们把这次加法运算的时间消耗记作1。所以说从上往下，第一层的总时间消耗是1，第二层的总时间消耗是2，那第三层的总时间消耗就是2的平方。依次类推，第 k 层的时间消耗就是2的 k 减1次方，那整个算法的总的时间消耗就是每一层时间消耗之和。如果说路径长度都是 n 的话，那么这个总和就是2的 n 减1次方。如果路径的长度都是二分之 n， 那么整个算法的总的时间消耗就是2的二分之 n 次方减1。所以说这个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就介于大欧括号2的 n 次方和大欧括号2的二分之 n 次方之间。虽然这样得到的数据还是不够准确，只是一个范围，但是我们也基本上都知道了上面算法的时间复杂度是一个指数级的，非常高。那实战三，分析全排列的时间复杂度。前面的两个复杂度分析都比较简单，我们再来看这个稍稍复杂一点的。我们在高中的时候都学过排列组合，如何把 n 个数据的所有排列都找出来，那这就是全排列的问题。我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有123这样的三个数据，有六种不同的排列，那么如何编程打印一组数据的所有排列呢？那这里呢就可以使用递归来实现。如果我们确定了最后一位数据，那就变成了求解剩下 n 减一个数据的排列问题，而最后一位数据可以是 n 个数据当中的任意一个，因此它的取值就有 n 种情况。所以说 n 个数据的排列问题就可以分解成 n 个 n 减一个数据排列的子问题。我把它写成了递推公式，并且改写成了代码放到了文稿当中，你可以来看一看。如果不用我前面所讲的递归数分析方法，那么这个递归代码的时间复杂度就会比较难以分析。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借助递归数轻松地分析出这个代码的时间复杂度。那首先我们还是画出递归数，那不过呢这个递归数已经不是标准的二叉数了，我把详细的分析过程画成了一张图，你可以边看边听我的讲解。第一层分解有 n 个交换操作，第二层有 n 个节点，每一个节点分解需要 n 减一次交换，所以第二层总的交换次数是 n 乘以 n 减一。 第三层有 n 乘以 n 减1个节点，每一个节点分解需要 n 减2次交换，所以第三层总的交换次数是 n 乘以 n 减1乘以 n 减2。以此类推，第 k 层总的交换次数就是 n 乘以 n 减1乘以 n 减2，一直乘到 n 减 k 加1。最后一层的交换次数就是 n 乘以 n 减1乘以 n 减2，一直乘到2乘1。那每一层的交换次数之和就是总的交换次数。这个公式的求和会比较复杂，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数 ,n 乘以 n 减1乘 n 减2，一直乘到2再乘1。这些等于 n 的阶乘，而前面的 n 减1个数都小于最后一个数，所以说总和肯定是小于 n 乘以 n 的阶乘。那也就是说全排列的递归算法的时间复杂度要大于大O括号 n 的阶乘，小于大O括号 n 乘以 n 的阶乘。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知道非常紧确的时间复杂度，但是这样的一个范围已经让我们知道全排列的时间复杂度是非常高的了。这里我再稍稍的说一下，掌握分析的方法很重要，思路是重点，不要纠结于确切的时间复杂度到底是多少。那好，内容差不多了，我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用递归数分析了递归代码的时间复杂度，再加上我们在排序那一节所讲到递归公式的时间复杂度分析方法，那我们现在呢已经学习了两种递归代码的时间复杂度分析方法了。有些代码比较适合使用递推公式来进行分析，比如说归并排序的时间复杂度，快速排序的最好情况时间复杂度。而有一些呢就比较适合使用递推数来进行分析，比如说快速排序的平均时间复杂度。而有一些可能两个都不怎么适用，比如说二叉树的递归前后中序便利。时间复杂度分析的理论知识并不多，也不复杂，掌握起来也不难，但是在我们平时的工作学习生活当中，那面对于代码千差万别，能够灵活应用学到的时间复杂度分析来分析现有的代码，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所以说你平时要多练多分析，那只有这样面对各种代码的时间复杂度分析，你才能做到游刃有余，毫不畏惧。给你留一道思考题吧，一个细胞的生命周期是三个小时，一个小时分裂一次，那求 n 个小时之后容器内会有多少个细胞，请你用已经学过的递归时间复杂度的分析方法来分析一下递归问题的时间复杂度。那欢迎留言和我分享，我会在第一时间给你反馈。